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25集，偷偷摸摸的小老鼠四。虽说第一次偷窥没能有结果，还被追得屁滚尿流，可到底是有惊无险。陈欢自觉有了经验，再去的时候就能轻松许多，因此第二天看起来神清气爽，扫院子的时候很起劲儿。尘土飞得漫天都是，路过打水的小太监小宫女都被扑得直打喷嚏，陈欢就捏着扫把追着他们跑。这店里的奴才敬畏他大总管的身份，虽然知道他是被发配到这太极殿的，可仍旧不太敢亲近。直到最近他老老实实在后院干活，才和这些人熟悉起来。一群人正在闹，外头忽然来了禁军侍卫，程欢有些心虚，没敢往跟前凑，只打发小太监去前面看情况，没事就赶紧把人赶走。他偷偷握着扫把躲在墙角听外头的动静，来人果然是在问昨天有没有人偷偷跑出去。小太监不知道这些，一个就摇头。禁卫见他说不出什么，便推开他自己进了寻人。陈欢一溜烟跑进了偏殿，扑进床里假装自己还没起床。他心里怕禁军是奉了轩辕岭的旨意来抓他的，怕得一阵阵发抖。先前皇帝满含杀意的眼神一遍遍出现在脑海里，他把自己唬得脸色发白，听见敲门声的时候浑身一颤。他张了张嘴想说自己睡了，但话还没说出口就反应过来，他这种工人睡到这个时辰还不起来也不是什么小罪名，便干脆闭着嘴假装自己不在。但这没能唬走禁军，对方很快推开门闯了进来，瞧见床上有人，拉开被子看了一眼。陈欢不敢睁眼，心里盼着对方能看在自己睡着的份上放他一马。他也晓得这不过是自欺欺人，心里叹气，正想咬着牙睁开眼睛，那被子就被丢了下去，将他完完全全盖住了。陈欢懵了一下，心里一喜，他这是糊弄过去了。他忍不住想笑，却又不敢乱动，怕被对方发现他假睡，只能僵着身体等对方走了再说，心里却琢磨着今天晚上一定得更加小心才行，不能再把人招惹过来了。这要是每天都来禁军查问，他吓也得吓死了。外头禁军匆匆走了，程欢松了口气，正想爬起来，腿忽然一疼，他呲牙咧嘴了好一会儿，疼痛还是没能缓解下去，身上凉飕飕的，被子像是不顶用一样，他只好将自己团成团缩起来，缩着缩着便睡了过去。另一边禁军急匆匆去寻狼缺复命，小生将看见的情况说了，因为狼缺叮嘱过多瞧瞧程欢，他才硬闯进了偏殿去瞧。 人病了，脸白得吓人，这个时辰还不起，怕是病得不轻。 狼缺一怔，这个时候病了，那昨晚的人是不是他？还是说昨天被吓着了，今天才病了那么一场？他觉得有些可笑，就程欢那性子，在皇帝跟前都肆无忌惮，又怎么会被人一追便吓病了？总不能是昨天就带着病来的吧？他越想越觉得可能，心里叹气，他和程欢没什么交情，特意探问也不过是琢磨着皇帝可能担心，两人这副样子着实有些古怪，一个拿抗旨当成是家常便饭，一个说是罚却也罚得不精心，昨天的事儿更是没有半分追究的意思。他一个头两个大，实在捉摸不透其中的关窍，正想着就被轩辕岭招进了御书房。朕听说宫内戒备了，狼缺小心翼翼地应了一声，昨日那人身份不明，臣不敢掉以轻心，一切以皇上安全为上。 轩辕林脸沉了沉，原本的守卫承欢那笨蛋都能被人瞧见，这要是戒严了，他恐怕连太极殿都出不来了。他心里不愉，看狼缺便觉得十分碍眼，很想说他一句太过杞人忧天，可话到嘴边又给吞了进去。狼缺的职责便是护卫圣驾，所作所为皆是尽忠职守，并无何处可苛责，他即便不高兴也不能拿臣子撒气。于是他只是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让他下去了。狼缺却没走，试探着抬头看了他一眼。今日进军换班时，瞧见太极殿似乎有人病了，只是初步的殿门，想请太医院送服药去。太极殿出不得殿门的只有一个。轩辕林手中的狼毫微微一顿，想起承欢昨日垂着头的模样，有些恍然，怪不得那样老实，原来是病了吗？他挥挥手，示意狼却自己做主，但这副样子看起来像是不耐烦的。狼却越发拿不准他对承欢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按理说，既然将人发配了出去，必然是犯了什么大错，可承欢这大总管的名头还在，也并无人提起他的过错罪名，事情就变得捉摸不透起来。瞧见狼却一走，轩辕里便丢开狼嚎，盯着空荡荡的门口出神。张晋忠奉了茶来，他没心思喝，倒是想起来张晋忠素来与承欢亲近，若是得了闲必然会去瞧他，便挥了挥手，朕今日不必人伺候，你且自去吧。张晋忠连忙谢恩，果然一整天都没露面，直到晚上轩辕里回了大明宫才瞧见他。他换了身衣裳，瞧不出来有没有去过太极殿，看神情倒是很平和安逸。这到底是去看过承欢他没有什么事情呢，还是根本就没去看他呢？轩辕林猜不准，时不时便要看一眼张晋忠。以往承欢在的时候，他们说不了几句话便要提起他，如今人一走便像是被所有人都忘了。他这一个月来竟没听见几次承欢的名字，可当真是人走茶凉。可张晋忠不该是这样势利的人，然而人心难测，以往承欢也没少惹张晋忠生气，若说张晋忠不想理会他也很说得通。这么一想，轩辕林就更不痛快起来，看张晋忠的视线都带了几分锋利。张晋忠被看得撑不住，小心翼翼地看过来， 皇上，可是奴才哪里不妥当？ 轩辕林收回视线没理会他，却不过隔了几息视线便又看了过去。张晋忠苦笑， 皇上有何吩咐？ 轩辕林想摇头，顿了顿还是问道，朕只是觉得你仿佛有话要说。张晋忠一头雾水，茫然道， 奴才应该有话说吗？ 可他确实没什么话好说，但是皇帝金口玉言，他说了你有话说，你就必须要有话说，就算真的没有，编也得编出来才行。张晋忠只能绞尽脑汁想该说什么话，轩辕林却忽的不耐烦起来， 下去吧。 张晋忠连忙应声退下，还没到门口却又被喊了回去。轩辕林的脸色看起来比刚才更难看，说的话硬邦邦的， 你今日都做了什么？ 这宫里没什么消遣，他又不好喝酒赌博，以往得了闲便是歇着，如今就去寻承欢。他张了张嘴刚想说什么，忽的精神一凛， 皇上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不喜欢我去寻承欢，还是想着打探承欢如今是什么样子？难不成陈荣又说了些什么？这位陈大人可当真是心胸狭隘，明明贵太妃和成王妃都是十分大度的人，怎么偏的是他这般追着不放啊？ 张晋忠心里有气，忍不住骂了陈荣一句， 果然是妾生子，上不得台面。 可又觉得愁苦，上回承欢被赶出去的时候 轩辕里便被气得动了杀心，如今再听陈荣吹枕头风，说不定真的会……他浑身一颤，连忙道， 奴才就在宫里晒了晒太阳，奴才年纪大了，没力气四处走动了。 轩辕凛探究地看了他一眼，显然不信这句话。可张敬忠咬死了不说，他看在先帝的面子上，也不好真的治他一个欺君之罪。费了一番心思，一句想听的都没听到。轩辕凛十分不痛快，折子也瞧不进去，吩咐人洗漱就寝。入睡前脑子里却只有一个念头，要怎么寻个合适的由头命狼缺撤了戒备。因为心里存着事情，他这一夜睡得并不安稳，加上昨夜也并没能好好休息，早晨起来脸色便有些难看，唬了张敬忠一跳， 皇上您可是圣体不是，奴才这就去宣太医来。 轩辕凛是有些头疼，只是明白不过是没能休息好的缘故，并非病症，也懒得宣太医，否则又要闹得满宫皆知。他张了张嘴，正想驳了张敬忠的话，心里忽的一动，早朝后宣来看看吧。张敬忠只当他是真的不舒服了，不敢耽搁，连忙宣了太医来候着，诊了脉却说是风寒入体，又劳累过度，须得休养，那就不是什么大事。张敬忠不由松了口气，见轩辕凛要往御书房去，连忙跟上，半路便遇见匆匆赶过来还大着肚子的玉嫔。她如今有孕在身，原本纤细的身体略微圆润了些，此时满脸关切的样子颇让人心软。 臣妾听说大明宫召了太医，心里很是担忧，皇上可千万保重龙体。 他说这话时柳眉微蹙，眼底水光波动，很是情真意切的样子。张敬忠瞧见都有些怜惜，然而轩辕凛脸色十分冷淡， 你有孕在身，不要乱跑，回宫安胎去吧。 玉嫔一僵，哀怨地看了他一眼，委委屈屈地应了一声。轩辕凛脚步不停，径直去了御书房。张敬忠摇头叹气，心到他这副样子倒是和先帝十分相似，一旦有了心上人便不肯去瞧旁人一眼。他又有些庆幸，好在承欢抽身早，如今总算能不被感情拖累，在这宫里安安生生地活着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